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你才不会老。笑眯眯，笑眯眯，做人可气，怪何容易？ 爷爷说的容易，早上起床喊啾喊啾。 不要乱吃零食，多喝开水，咕噜咕噜，我比谁更有活力。 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动动手腕，动动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 学爷爷唱唱跳跳，我们不会老。 什么？这像什么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情绪负责。你爱错的人没有错、哦、你挑错姻缘难道不伤我？你认了认了认了你的名，缓慢的歌听不过。很快很快，这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。一拍两拍，很快很快，对牌子怎么安排？唱什么不明不白，爱了恨了，什么是什么？这首歌听起来很快乐，不管是谁唱的，是谁写的，谁管闹钟了钟了唱什么？你爱走的人没有走、哦、你挑走音乐难道不想活？你认了认了你的名，缓慢的歌听不过。快快，这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。一拍两拍，很快很快，对牌子怎么安排？唱什么难耐，快到纷纷跟不来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。你愉快不愉快？ BPM 快到不明不 交往，快一拍，两拍，很快快对拍子再来拍。唱什么难耐？快乐和资格不来，会转呀转呀一个舞台，不愉快不愉快。 寂寞和爱相互于

十八般武艺，都不足意。十八般武艺， 是，我是不是要再创造未来？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，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忘记到最后忘不掉，是就在轻敲敲响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，什么时候写到你继续理解，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填海，在动全场观众朋友，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，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我的音乐源源不绝，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，是是轻敲敲声乐送到全世界，有点心愿什么时候写到你几笔笔尖，送你十八般武艺，就是不二主义，世人都在注意。天下的十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。心啊，每一天 的爱。 空中飞行，已习惯孤寂。遇见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最后终归于平静。我用回忆剪成一部无声电影，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。珍贵的你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。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，每一滴在我心里。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。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，却抵不过命运。剩下了一季，梦轻轻睡了一地。嘿，我依然在这里，虽然已没有你。遇见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最后终归于平静。我用回忆剪成一部无声电影，纪念我们真挚的曾经。珍贵的你，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。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，每一滴在我心里。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。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，却抵不过命运。也许是我太多小心，也许是我太在乎你，你什么也没说，我也无中问情，就让往事散落风中。吹起，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。一转身时间飞了，再回不去。我的爱，你在哪里？每当温柔的风把头发吹起，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和谁在一起，依然是我的唯一。 想表白，拿着麦 沉思理智唱出来。哦，我要的爱别带，你做什么还要猜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放大但精彩。我要的爱变得乖，大声说出来，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期待。